据南朝鲜韩国广播电台报道，军部好战集团公布，陆军第11师将从9月1号起在南朝鲜江原道进行野外机动训练。本次军事演习将持续到6号，好战集团策划投入庞大的兵员和军事装备来进行渡河训练和机动训练等。